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摩登兄弟刘宇宁，《烟火星辰》。第十四位，李宇春，《轻浮》。第十三位，卡斯伯，《Don't Run Away》。第十二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知道何处是我家。 第十一位，于丁密，《蜂蜜人生》。第十位，韦礼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第九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八位，杰克隽逸，《尽兴》。第七位，陈奕迅，《Rainy Flaming》。朗朗 I want 我要。 第六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esh。 第五位，大波浪，孟美岐，欲言又止。 感情不是让你变得，让你变得脆弱。 第四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三位，华研众星，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 第二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相爱，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本周冠军曲目，张学友，李信一，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经过23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周日上午的10:03:52，欢迎大家透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这个小时呢，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呢，我们带来的是北京方面中歌榜的空降冠军刘德华为主演的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主题曲。王海涛、王铮亮呢，根据经典的老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改编，这首歌改编之后叫做《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灰色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几代人的经典老歌又旧貌换新颜，听到的是刘德华的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接下来呢，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首 Beyond 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广榜方面的空降亚军李荣浩的全新单曲，翻唱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最早收录在黄家驹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月啊，对不起，月与怒当中。 盼望你无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生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生而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藏在眼内，有也有也有。 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 一个曲排行榜叮当在本月初发表了全新的专辑，叫做九十年代华语金曲翻玩计划，当我们在一起，甄选了十首九十年代华语老歌来翻唱。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二十名，代表1994年尤克里林原唱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接下来中国榜第24名是李斯丹妮全新的 EP Alice 的第三首亮相主打，叫做美了没，邀请黄龄来合作，两个女生真的是又飒又美，而 Trip 混搭了国风的曲风，将歌曲分为了刚柔并济的不同部分，而李斯丹妮和容祖儿合唱的 So Fresh 则是以第6名的成绩登上了全球榜。 Run 美了美，美了美，再起飞的舞，翻美了美，美了美，走到为了不，绕着沿着套路，看着招数，过什么风浪都经得住，骑上迈步，优雅从不在乎，轻轻炫目 ，I don't need the proof， 算你表情严肃，老规矩我不服。他们是贪的苦，真正好像算数，这小二站着不，我踏着应战的舞，不被袒护，也放肆不一般的酷，百无禁忌如常又怎么拦得住？ 天心耀眼还不够。Stay low， 从不惧纷扰美和嘲讽。Watch me dance， 打破它也不管，不需要谁的靠拥，我自己出手。飞行高调牵出狠心，专注我的专精，能量飙升不停，轻松赢定，胜负已分，这没悬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爱不过是角色扮演，人间剧场反转欲望不浪漫，当被抵挡不动力真的判断，还不停让头听暗又听让头不暗淡，我独向自己主张快好你赞叹。 让玻璃天心耀眼还不够。Stay low， 从不惧纷扰美和嘲讽。 每个人 语，爱着我的天真。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25名，来自于温岚的 OST 新歌，这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掌心的温存》。在时代浪潮拼搏的大背景下，表达了爱情的难舍难分和不离不弃。陈梓童的个人首张翻唱 EP《关于他》收录了3首曲目，都是和之前的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有关的。其中的2首分别是一起参加这个综艺的那英和容祖儿的作品，而另外一首呢是他翻唱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呢在中国榜方面目前是排名第29。 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新娘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来去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耿斯汉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们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可忍受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21，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慢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开过放学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里，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躲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停止灯笼。这一点光你看见吗？那少年穿越赶路递到你手中， 就留下个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张晋为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所演唱的成长主题曲之《未来的我》。这首歌之前呢，作为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新歌上榜最好成绩进榜，而目前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马来西亚歌手在家乡打榜的最好成绩。而本期榜单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是属于韦礼安在疫情期间所创作的这首《忽然》，也是在2016年《似曾》之后与制作人陈建奇的再度合作。这首歌呢以第七名的成绩在马来西亚上榜，而在我们全球榜上目前是位列第十。 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 间很冷，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很活 下方面的第十五名成绩上榜，王源的这首歌歌名超长，叫做希望你听懂的歌能越少越好。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名都写进了歌词当中，像好久不见，不如不见，对不起，谢谢，我很想爱他，我们的爱等等。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稍事广告回来的话呢，我们会带大家就着我们本期榜单的冠军歌，也就是李欣妮和张学友所合唱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来听一系列的对唱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事广告马上就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Music in town。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摩登兄弟刘宇宁，烟火星辰。 烟花越怕盛开。 第十四位，李宇春，轻浮。第十三位，卡斯伯， Don't run away。 第十二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知道何处是我家。 第十一位，余丁蜜，蜂蜜人参。第十位，韦礼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第九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八位，吉克隽逸，尽兴。第七位，陈奕迅， Rainy Flaming， 朗朗， I want。 我要。 第六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ied。 第五位，大波浪，孟美岐，欲言又止。第四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三位，华研众星，城里的月光。第二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本周冠军曲目，张学友，李杏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03: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公告牌，最后的冠军歌呢是张学友和李杏妮所带来的这首《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好，我们这个时段呢就从这首空降冠军歌开始听起。 着手，一个人 有心留有亦留也意，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 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冲得破四面墙， 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一心留有亦留也意，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本期全球榜以空降冠军姿态强势上榜，李欣妮、张学友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以温柔治愈的声线来安慰大家劳累的神经。努力的路上呢，也要注意劳逸结合，拼命向前的时候也要停下来休息思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期上榜新歌当中的另外一首合唱歌，音乐企划联合声明第二季的联名单品，这是大波浪乐队和孟美岐所带来的欲言又止，目前在全球榜上是排名第五。 Yeah.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the way，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也不要再错过。迎面如朝阳的我，再对你轻声地说。 Hey Joe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懂畏惧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我们榜上第六名，容祖儿邀请李斯丹妮一起合唱的 So Fresh， 邀请到同样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新朋友李斯丹妮合作，一切都是新鲜的、轻松的感觉。除了榜上歌，再来分享一些近期推出的对唱歌曲。下面听到的是收录在李友廷去年底 的《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这张专辑当中，与和这个魏如萱所合唱的这首叫做《想怎样》。李友廷表示呢，很多创作歌手呢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其中就包括魏如萱。那这首歌呢，小清新当中带着一些俏皮的气质，也是和娃娃魏如萱的气质很搭。好，我们来听这首《想怎样》。 有一次被拒绝，想不到我也会有这天。怎样才能够让你甩开包袱和偏见？ 你不要装可怜，我说改天就真的改天。离开舒适圈观察你还需要些时间。我在等， 等一句， 一句你内心真实的告白。可是你 口气之外看见你最真的样子， 我可以每天开车接送，不管多不远， 才不屑有二司机也能做到这点。 想怎样，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 为我超越他。 哦，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陪你一直重复今天的电影。 等一下，就只是你想看而已。 想怎样， 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只要有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 把你话中的话都听仔细，避免陷阱题。 老娘难得放水，难道还要我丢游泳圈？满天的机会给你表现，半个没发觉。我在等， 等一句， 一句你内心真实的告白。可是你难道都不明白？ 赌一口气只为看见你最真的样子。 我可以无论多晚都能陪着你失眠， 才不屑假装献殷勤，通常最危险。 想怎样，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为我超越他。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让你裸聊生命为的清晰。 等一下，所以你具体是可以做什么事情？想怎样，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只要有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 想你， 想你， 我先 是我 别成了讲着电话望上星空，两颗心莫名的连成了线。 我可以观光客的垃圾统统帮你捡， 才不屑当我是别人路过的风景， 被你改变不知不觉，所有闹脾气听起来都像我爱你，所有我爱你，该不会是误会错意？ 直直的甩，看我多么摇摆。恋爱压力发展，无法将我残害。Cause ain't nothing can stop me right。 快乐的包装卖相才会好， 他，从来不需要我的我，只需抛弃道理，追走快乐到底。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梦幻的浪漫奇幻历险，别摧残属于我的美感，希望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街的兄弟不知何还很浪漫， They don't need to tell me what exactly should I do， 别想杀了我心中的那只怪物，虽然他长得蛮坏，但他的苦命算是坦率。 You just gotta live with it， 让他把你舔伤口， 不想乐观的来个你。 So you feeling disapproved or got proof what you gonna do， 心灵的鸡汤效果太夸张， 一直的正能量像写的糖霜， 反正我只是擦擦擦，从来不需要我的我，只需抛弃道理，吹走快乐到底。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梦幻的浪漫奇幻历险，别摧残属于我的美满，希望从此过上幸福快乐。 Everybody seems happy time again， 有些快乐必须戒断， 为何我要彩虹水满不满意， 我的不完美， What it say What it say， 至少和无所谓， 甜蜜加的唯美告白， 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梦幻的浪漫奇幻历险，别摧残属于我的美感， 兄弟不知何 还很浪漫， They don't need to tell me what exactly should I do， 别想杀了我心中的那只怪物，虽然他长得蛮坏，但他的苦命算是坦率。 You just gotta live with it， 让他把你舔伤口， 不想乐观的来个你。 So you feeling disapproved or got proof what you gonna do， 心灵的鸡汤效果。 这是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上上榜的一首歌，那全新的双 J 组合来自于严艺格和 Jay Sean， 街巷对唱的情歌叫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两位都是有着不俗的唱功，并且擅长的风格也是很多元化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是来自于是因为团综创造营的缘故结缘的这两位杨钰琴和黄子韬带来的像孩子一样长大。在综艺当中的黄子韬是杨钰琴的导师，而杨钰琴呢更是这个 EXO 这个 EXO 的这个粉丝，所以两个人呢既是导师和学生学员，又是偶像和粉丝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听这首二位合作的歌像孩子一样长大。 藏起几块等谁来关注，好奇心是最好的礼物，一切都能看得清楚，快乐是一道光，能够穿透幽暗的窗户，看许多人长成了植物，缺少幽默也缺少温度，和观众的喜悦像活在另一个季节，丢掉把手中的地图，任性的在花园迷路，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让安静的心开出一朵花，生活总有纷纷扰扰，爱追着你玩，捉住它别怕，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 在该好的黎明，夜晚依然亮晶晶，照亮彼此的前行，永远会互相牵引，陪伴着到雨过天晴。哎，没人会看我们受过的伤，哎，是被人们嘲笑过的梦想。

是蔡依林和著名的 DJ Steve Aoki 所合作的这首《都没差》，表达出了一种人人平等、渴望沟通的主题。而就在本周呢，他们也刚刚推出这首歌的英文版，英文的版本就叫《Echo in the Darkness》，也可以找来听听看。那接下来呢，这两位是华语歌坛顶尖的优质歌手，都分别有各自的新歌推出，但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合唱歌呢，真的是非常经典，王菲和陈奕迅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所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 世界还没睡，一种感觉正在 on my way， 这气氛还没醉，就让想法延续 every single day， 一直到刚才还在想着如何 make you my day， 我们才放开 tonight we celebrate。放着 reggae 和 hip hop， 来到每个有 party 的地方，嘿，听着歌，不管谁唱的或谁播放的，都像在帮着我听心跳的 TikTok， 到每一个伴随你的地方，嘿，从没注意过日期，直接到是你，在 every single day。直接让一切都变慢呀，如果爱多一些，我才不如意都会比 OK， 跟你左手拉杯喝拉杯，一天飞 LA， 但如果看不到 sunshine， 海水剩下只有一半了， summer time 叫少了饭，这过得慢，这过得白呀，还是 reggae 和 hip hop， 就像每个有 party 的地方，嘿，听着歌不谁唱的或谁播放的，都像在帮着我听心跳的 TikTok， 就像每个伴随你的地方，嘿，从没注意过日期，直接到是你，在 every single day。 Mosca 和 Blandy 所合作的浪漫雷鬼情歌 Sweet Fire， 轻巧的律动当中呢，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热情。好，接下来呢是许嵩和刘美玲在去年底推出的这个合作单曲啊，叫做《温泉》，满满甜蜜的感觉，这才是男女对唱情歌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了。 手持灯的我，蓝色的风骨囊着半里放弃动，骑行在泉水小镇下坡有点陡，正好紧贴我背后， 和你在一起就会莫名的放松，所有阴郁的回忆都一扫而空，在深巷小清新而醇厚， 喜欢看你的笑容绽放在夏日雨后，你如 手臂挽住迟钝的我，蓝色披风鼓囊着巴黎放激动，骑行在泉水小镇下颇有点抖，正好紧贴我背后。 和你在一起就会莫名的放松，所有像小馆品尝当地的果酒，像你清新而醇厚， 喜欢看你的笑容绽放在下雨雨后，你融化了多少的忧愁，或许只有我能懂，你轻轻地问我， 我有没有点重， 可抱住你就不想松手，像天的风，你戳中了我的审美点，准确的好像针灸，我微微的颤抖，那紧张的喉咙认真讲出了每座的梦，很生动。 说实话我可不确定我能够陪你多久， 没关系，能够红颜一笑是只有我能懂，你轻轻地问我， 我有没有点重， 可抱住你就不想松手。 牵你手的那次还记得吗？我说都有我在，你忘了吗？慢慢你开始不愿回想，到底我们出现什么摩擦，努力弥补期待中的落差，一切好像被一高炸， 有点我们就不爱了，真的可能吗？幸福的模样是怎么走到这下场？ I don't wanna miss this day, 至少自问自责的回答，傻瓜。 Yo, 爱的时常挣扎，说喜欢我好，怪我不自首，太多的失望你选择不说， Saying yo， 没有放弃爱你，只是有点 lonely， 无法说给你听， Maybe 我适合你却不适合在一起， 有点我们就不爱了，真的可能吗？也许那天你没回来才开始从没理由还是会分开， Give it up, give it up。 的模样，是怎么走到这下场。一起想过幸福的模样，是怎么走到这下场。 I don't wanna miss this day， 剩下的问自责的回答。傻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文慧茹和邱风泽所合作的这首 Mess It Up。 那我们听了一系列的情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要给带给大家的同样也是这个一首对唱歌。那最近呢，其实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几率非常高，这是来自于陈伟霆和袁娅维所合作的一起向未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是小航在这里要带给大家节奏驾到，小童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在974相会喽。 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high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越来越爱越期待，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 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the shine。